啊，今天证道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4章36到44节。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的时候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是的，感谢赞美主，今天有杨顺仪牧师在香港为我们带来实时的正道，题目是主再来。 弟兄姊妹大家好，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我们每一位。过去刚刚过了去的星期四呢，我知道呢是在美国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就是感恩节。我在香港呢都收到有些弟兄姊妹呢给我的祝福，在这里我都借个机会去多谢你们。相信大家呢都过了一个呢很开心很愉快的节日了。但是大家知不知道呢，今日其实呢在教会年里面呢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呢，今日呢是教会年的开始，是教会的新年，是张林期的第一日。教会的新年呢是以张林期开始的。所以对于世界各地的信义宗教会来讲，因为我在信义会服侍的，今天呢所有信义宗的教会呢都是会用同一段的经文来到在主日崇拜里面讲到的。那我都应下节，所以呢我都会用回今天的三代经课，就是马太福音24章36至44节这一段经文来到跟大家分享的。刚才提过张林期，今天是张林期的第一个主日，是新年来的。那张林期呢其实有四个主日的，完了四个主日之后呢就是圣诞节了。每一年都是这样的。而张林期呢是包含有两重的意义的。第一个的意义呢就是纪念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以临，主耶稣已经来到我们当中的了。第二个意义呢就是等候耶稣基督荣耀归来的再临。大家都知道耶稣第一次降临即是第一个圣诞了，除了天使，除了几个牧羊人，除了几个东方博士之外，没什么人知道的，也都没什么人去出去迎接耶稣基督的。大多数人都是不知道，而知道的呢他是感到不安，尤其是希律王和当时的宗教领袖。那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他几时会再回来呢？不单止门徒想知道，我估我们今天都很想知道，特别是这几年发生了全球性的瘟疫 COVID-19， 持续多时的俄乌战争，国际阵营之间那种的角力，世界财经濒临失序，气候很反常。我不知道在美国的气候有没有这些情况，在香港你知不知道11月都可以挂八号风球的。应该呢看回那个天气的记录呢，50-60年以来未试过的了。还有呢就是现在香港呢应该是冬季，但是我们完全感受不到冬天的气氛，反而呢有一种呢是春天很潮湿的感觉。气候反常， 更加离谱的呢，就是教会曾经有几个月呢要关门。在这几个月里面呢，我们只能够在网上来崇拜。这些呢以前从来未发生过的。啊、面对这些这样的时局呢，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感应得到主再来的日子近了。究竟主耶稣几时再回来呢？如果我们大家打开马太福音24章呢，你会看到的。耶稣在橄榄山上面，有一天他向门徒预言圣殿会被毁。他又提到末世有很多的预兆，他又提到末期的大灾难，又预言自己很快会离开，但是又说会再回来。门徒真的很想知道主再来的确实日期和时间。那耶稣怎样去回应门徒的询问呢？就是记载在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马太福音24章36至44节。这一段经文呢，我尝试呢将它分为四部分，分别是主再来的奥秘、主再来的景象、主再来的审判、主再来的预备。首先我们看一看主再来的奥秘。在24章36节那里，主耶稣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天使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在进入经文之前呢，我很想跟大家澄清一下几个名词。这几个名词呢，在我们谈到末世论的时候呢，经常会见到或者听到的。第一个名词呢，就是末世。末世是指什么呢？就是指主耶稣第一次和第二次降临之间的那个的世代，就为之末世了。末世已经超过了2000年了，而且会继续一段时间的。我们就一直在末世的里面，现在仍然是。耶稣说末世呢有很多的预兆的，包括呢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等等。这些的预兆呢大部分已经发生了，而且会继续发生的。耶稣又说这些事是必须有，不过只是灾难的起头，末期还没有到。又说呢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呢，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第二个我们经常谈论末世论的时候会见到的一个名词，就是末期了。那末期是指什么呢？就是指主耶稣再回来之前的几年，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大灾难时期了。那有很多学者都认为呢，这个末期呢，就是指在但以理书7章25节所讲的一载、二载、半载这3年半。耶稣在24章21节那里，他说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如果我们根据启示录的记载呢，当天使揭开第六印的时候，就是发生前所未有的大灾难。末期即是大灾难一结束呢，耶稣就会回来的了，那一天就是末日了。所以当我们听到末日的时候呢，就是指耶稣再回来那一天，但是并不是世界的终结。有圣经学者认为呢，耶稣回来那一天呢，就是千禧国度的开始。耶稣回来就是要跟那些至死忠心、忍耐到底的真基督徒一同作王1000年，所以我们称为千禧国。而在那1000年里面呢，根据启示录的记载呢，魔鬼撒旦是会被捆绑在无底坑里面1000年的。耶稣在这里说那日子那时辰没人知道呢，就是指末日了，即是指他 第二次再回来那一日。耶稣说那一日没有人知道，天使都不知道，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只有天父知道。既然是这样，我们就不是要去研究，不是去探讨，或者不是去预测耶稣几时回来了，更加不是要相信某些末日教派的预言。有人根据玛雅历法，他们说呢2012年12月21号就是世界末日。其实他们是利用人性的弱点，发放海陆空逃难的谬论，声称信者得救，要求呢跟随的人呢奉献他们所有的钱给他们去迎接这个末日。当然我们知道他们的预言是落空了，只可惜当时真的有很多人相信他们的预言。耶稣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不过有一个知道，就是父知道。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主再来是不容置疑的。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在新约里面有318次是提到耶稣再回来的。同一个事件在圣经里面不断提起，不断重复，一方面显示主再来是不争的事实，是迟早的事，另一方面也都是显示主再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是我们必须要关注的。关于耶稣再来，当然会有人相信，也都会有人不相信。即使相信呢，亦都会抱住不同的心态或者不同的态度。当人长期活在苦难之中，当人长期被病魔来到折磨的时候，他们厌倦了这个世界的生活，就会巴不得耶稣快快地回来。但是当人刚刚开始享受人生，都还未曾环游世界的时候，就希望耶稣千祈不要这么快回来。可惜那一日那时辰没人知道，人不能够掌控，不能够控制这一日的来临。有人问过马丁路德，大家知道马丁路德是谁？就是16世纪改革运动的先锋，就是因为他才有我们基督新教的出现。有人问他，他说如果明天主耶稣就回来了，那你今天会做些什么呢？大家不知道呢马丁路德怎样去回答。马丁路德说呢，咁啊，我今日都仍然会继续种呢一棵苹果树。佢话佢会继续种呢棵苹果树，其实意思系乜嘢啊？意思即系话，如果要做嘅事咧，就要做啦，其他嘅事情由主去安排啦。弟兄姊妹，如果同样嘅问题问你，假如听日主就翻嚟啦，你今日又会做啲乜嘢咧？有人说、如果耶稣明天回来呢，我就会泡一壶呢上等的陈年普洱茶跟大家来到去分享。也都有些人呢就说，那么我什么都不做了，翘埋双手等耶稣回来了。弟兄姊妹，你呢？如果耶稣明天回来，你会做些什么呢？虽然末日即是耶稣再回来那一日是没办法预料，是我们不知道，但是耶稣说是有迹可循的。我们看一看马太福音24:37-39，耶稣怎样说。他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来临也是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耶稣引用了旧约的例子，他说他再回来的时候，世界就好像从前挪亚世代所发生的事一样。 咁啊，挪亚系边一个啊？当时又发生咗咩事呢？挪亚又做咗啲乜嘢呢？根据创世纪六章九节所讲，挪亚系个义人，喺当时嘅世代系个完全人。佢做咗啲乜嘢啊？佢听从咗上帝嘅吩咐，用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去建造一只好巨型嘅方舟。大家知唔知道挪亚佢用咗几多年嘅时间去做呢一只方舟呢？是120年，是120年。在这120年里面，挪亚不厌其烦地向人宣告，劝人悔改，说上帝要审判这个世代，这个世界将会被一场大洪水毁灭，唯有那些信靠上帝的人才能够逃脱。他劝人快点悔改，回转归向上帝。大家估下，当时有没有人相信他？120年以来，没有人接受挪亚的福音，他们如常吃喝嫁娶。本来吃喝嫁娶并没有什么问题的，亦都不是犯罪的。问题就是说，他们对挪亚所传的福音置之不理，完全不相信，仿佛不关他们的事，仿佛洪水是不会淋到他们身上的。有学者认为，挪亚的世代虽然是道德败坏，人终日所思想的都是恶，但是当时的社会应该是安定繁荣，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所以根本是没有人相信上帝会用洪水毁灭那个世界，毁灭他们，没有人相信。虽然没有人相信挪亚所传的福音，但是挪亚没有灰心，他继续建造这一只的方舟。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呢？有没有想过这只方舟有几大呢？根据创世纪六章十五至十六节的记载，有人就推算了，这只方舟大约是等于10个标准篮球场这样的平面，而且是有5至6层这么高的。大家可以想象这只方舟是有几大，用了120年去建造的。其实挪亚他自己都不知道洪水几时会来到的，不过他不是等到洪水来才要作准备的，他是在天朗气清的时候就开始为洪水来临作出这个预备了。所以当洪水来到的时候，就只有挪亚一家是得救，而那些不相信福音的人就在吃喝嫁娶玩乐之中被洪水冲走了。挪亚世代的人接受了120年的劝戒，今天我们呢？其实我们同样都是接受劝戒。自从新约圣经在大约1000多2000年前写成以来呢，已经劝戒了历世历代的人，包括我们，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是会随时都回来的。只可惜大部分人都没有将这个劝戒放在心上面。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末日的审判来到的时候，就会将那些不信的人冲走了。我们又看看主再来的审判是会怎样的。在24章40至41节那里，耶稣说，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刚刚我们提到末期一结束，耶稣就回来了，就会建立千禧国度，和真正的基督徒一同作王1000年。那时不知道有几多人可以留下，可以和耶稣一同作王呢？相信一定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的。咁有几多人呢？ 有几多人留低，有几多人被冲走呢？耶稣俾到个答案我哋，系一半一半，两个人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有人认为取去就是保罗所讲的被提，认为被取去与主相遇的意思。他们又认为撇下是被弃绝的意思。但是呢，我们有时看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要看回上文下理的。上文刚刚先提到洪水，是不是在39节那里说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人冲去，人子降临亦都要这样。所以承接回上文呢，这里的取去呢应该是冲去的意思。而撇下的原文呢是有留低的意思的。所以呢有另一个的、翻译的方法呢，就是说那时即是当耶稣再回来的时候呢，两个人在田里冲去一个，留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冲去一个，留下一个，留下的呢就可以进入耶稣基督的千禧国度里面了。这里呢给到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的，就是挪亚的时代人沉迷在世俗的享乐里面，是忽略了永恒的国度，不知悔改，也都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当洪水一来到的时候，他们才猛然醒起要敲方舟的门呢，似乎已经是太迟了，来不及了。那现今的世代呢？现今的世代岂不是差不多？人是吃喝玩乐，追求名利，追求成就，比起追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更加的重要。当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他们觉得啊，那阵时悔改都未迟啊，可能已经为时已晚了。本来主再来应该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个个都应该欢欢喜喜地迎接主耶稣再回来的。为什么马太福音24:30那里呢讲到说，那阵时当耶稣回来的时候，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呢？为什么耶稣会这样讲的？因为主再来那一日同时亦都是审判的时刻。耶稣他讲过，他说引到灭亡那门是阔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亦都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少的，找着的人也少。原来真正听从福音、真正信主的人不多的，还有原来真正是凭着信心盼望主再来的人亦都不多的。当主再来的时候，只有少数人是欢天喜地地去迎接耶稣，而大多数人最少有一半人是哀哭切齿的。所以耶稣他不禁要问，他说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大家听不听得出耶稣问这句说话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怎样？如果我们真是听从福音，真是相信主再来，那我们应该怎样做呢？我们应该就作好预备了。在马太福音24:42-44那里，耶稣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空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耶稣提醒门徒要警醒，要预备，因为不知道主再来是在哪一日。耶稣在这里用了一个比喻，他形容自己再回来的时候好像贼来到一样。 你这个形容呢很有意思的，很特别的。真的，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是会夺走世人视为珍贵的一切，他会夺走世人形形役役引颈期待的所有东西。不警醒的人真的会觉得主再来是好像贼一样，会夺走他们所拥有的一切。但是保持警醒做好准备的人是不会有任何损失的。一个人如果知道贼是会来，虽然不知道是哪一日，不知道几时几分几秒贼来到，但是他一定会提高警觉，防范这个贼入屋的。新约圣经经常是将耶稣第二次降临呢是比作贼的到来。路加福音十二章、帖撒罗尼加前书五章、彼得后书三章、启示录第三章、十六章等等，都是这样形容主再来的。这个并不是因为主耶稣好像贼一样，或者主耶稣是贼眉贼眼，不是，而是要强调主再来是突然之间，是出其不意地来到的。所以警醒预备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耶稣是会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不知不觉就来到。真正的基督徒会明白圣经，亦都会相信圣经，并且会警醒预备盼望等候主再来。当他们看见末世的预兆逐一逐一应验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主再来的日子近了，就会做好一切的准备去面对去迎接主再来。相反，挂名的基督徒在主再来的时候是会感到非常的惊讶，甚至不知所措。那作为基督徒，我们又应该怎样警醒，怎样预备耶稣突如其来的再临呢？当耶稣他提醒门徒要警醒要预备之后，他随即一口气讲了四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就是接住在二十四章的四十五至到五十一节，讲了一个中毒和恶毒的比喻。大家如果有看过就记得了。这个比喻讲到作为中毒的呢，当他等主人回来的时候呢，他会善待家人，他会按时分粮给家人的。但是那个恶毒会怎样呢？他以为他的主人没那么快回来，于是呢就恶待他的同伴，终日是醉酒，只知道在吃喝玩乐里面过日子。结果主人回来呢是将他重重的惩治。跟着呢去到二十五章了，就讲到十个童女的比喻，大家非常熟悉了，就是那五个因为没有预备好那个灯油呢而在门外哀哭切齿。跟住就是那个按财干受托的比喻了，一千、两千、五千那个。一千那个就求求其将那些银子埋藏在地下就算了，乜都不做，乜都不准备。最后就是山羊和绵羊的比喻，大家亦都非常熟悉。耶稣就是一口气讲了这四个比喻去提醒，去吩咐我们一定一定要警醒，一定要预备。不单止耶稣基督提醒我们，使徒保罗他在罗马书十三章十二至到十四节那里同样都提醒我们，他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敬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在这里保罗会切切地呼吁我们，提醒我们要悔改， 要除去暗昧的行为，要戴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要披戴主耶稣基督。只可惜很多人被魔鬼撒旦迷惑了，以为耶稣不会再回来，都2000年了，都未回，怎会再回来啊？又或者就算回来都没那么快，于是就沉溺在吃喝玩乐之中，在荒宴醉酒里面去放纵自己的情欲。在两个月之前呢，香港的灵实医院的院牧给电话我，大家我不知道美国医院呢有没有院牧这个服务的，香港很好，香港呢大部分的医院呢都有院牧事工，就是专门呢去关心住院的病人，如果未信主的呢又会向他们传福音的。有一天在灵实医院的主任院牧呢就打电话给我，他说呢很想我呢去关心一位病友，他出了院了。咁点解佢病友出咗院，通常啲院牧都唔系佢嘅责任去关心嘅。佢话咧喺呢个病人出院之前，佢个主诊医生咧就同佢讲，佢话咧好想咧，去揾一间教会咧系可以关心呢个病人嘅，因为呢个病人咧佢系酗酒，佢酗酒咗太长嘅时间，以致咧。佢嘅内脏啦，佢个内脏嘅器官咧，心肝脾肺肾咧都好衰弱，佢嘅寿命好短，应该咧随时都会死嘅。所以佢好希望有教会可以关心到佢，与佢同行，帮到佢咧去戒酒。咁呢个院牧咧就喺上网咧就尝试揾一间教会咧系好近佢住嘅地方。而家呢一位院友咧，系住喺一间劏房。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劏房系乜嘢？可能你哋好难想象嘅，因为喺美国咧，地大物博咧，你哋住嘅地方都系好大。但系而家喺香港咧，有好多人好惨啊！住喺啲劏房几大，得几十尺嘅啫，乜嘢都喺晒嗰度嚟到去。嗰、那个活动空间咧，就系得咁多多。可能佢哋成间屋就比你哋一个睡房咧还要细。咁当时咧，我就有少少抗拒嘅，因为佢系呢个病人咧系一个40几岁嘅男士，而且咧经常醉酒。咁我作为一个女性咧，我觉得由我去关心佢咧，似乎咧唔系太合宜。但系咧呢、这个院牧好热切咁样去邀请我去关心。咁我就有一日就同呢位院牧咧去探访咗呢一个嘅院友啦。当我见到佢嘅时候咧，我个怜悯之心就起，我亦都睇到咧，上帝应该系好爱呢一位男士嘅。咁我竟然咧喺圣灵嘅感动底下咧，我带咗佢信主。我谂都谂唔到，因为佢系一个信佛信咗好多年嘅人，而且咧。佢两只手咧黑晒嗰啲佛经喺度嘅纹身啊，纹身嗰啲佛经，圣灵真系好犀利，佢竟然咧嗰一日咧系藉着我咧去带领咗呢个弟兄信主。咁我开始就谂啦，我话上帝咁怜悯呢位弟兄，我要点样去帮助呢位弟兄咧？我确实又觉得自己唔系咁合宜。因为当我每一次去劏房探佢嘅时候咧，系得我一个女士啊，同对住佢一个男士喺一个好细小嘅空间里边。于是我就祈祷啦，祈祷求神俾一个合适嘅人选咧去帮助佢。喺我祈祷嘅过程里边咧，我谂起一个好适合嘅人，佢咧就系一位男性嘅传道嚟嘅，佢系唔知大家有冇听过一个辅导中心叫做咧渔夫生命辅导中心，佢专系帮人咧戒毒嘅。咁我谂啦，戒毒都得啦，戒酒好小儿科啫。于是我就即刻打电话俾嗰个负责人，嗰、那个负责人真系好好，佢二话不说，义不容辞，嗰晚就连同两位弟兄去呢个劏房嗰度咧去探。呢位院友啦，当呢个传道人同呢个院友去 讲佢哋点样去帮人戒毒，点样有戒酒嘅程序嘅时候咧，呢位院友听到之后，佢拧头，佢话佢觉得好难，好 hush， 佢唔试啦。佢话佢只系四十几岁啫，佢应该有大把日子，唔急。佢话佢好想饮多几年，佢好想喺个醉乡里边去忘记一切嘅痛苦。佢话佢唔接受呢个戒酒嘅建议啦。你知我真系好痛心，好痛心。佢以为自己仲有好多嘅日子，佢唔知道佢嘅主诊医生话俾佢听，时日无多啦。人就系咁样，以为自己仲有好耐嘅时间，于是继续沉迷喺佢自己嘅安乐窝里边，去放纵佢自己嘅情欲。我曾经听过一个咁样嘅故事，就系咧有三个嘅魔鬼喺度商量一个大计，去点样迷惑人心。第一个魔鬼就话啦：，我会咧向全世界嘅人讲，呢个世界冇上帝噶，唔需要信上帝啊。第二个魔鬼就话啦：，我会向全世界嚟到讲，根本系冇地狱嘅，唔需要担心死后会落地狱。第三个魔鬼就话啦：，我会到处去宣传，叫人唔使担心，时间仲早，唔使咁急于信耶稣嘅，享受下人生先。呢三个魔鬼于是咧就依计行事啦，睇下咧边一个咧能够迷惑最多嘅人。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佢哋就比较啦，大家都知道边一个魔鬼是不是能够迷惑最多的人，明显就是第三个。因为人很喜欢同一个观念，就是时间尚早，不用急，时间尚早，不用急。有很多人都相信有上帝的，也都相信有地狱是等待那些作恶的人，但是却认为耶稣不会那么快回来施行公义的审判，不用急，时间尚早。有些人会说，哎，等我赚多些钱先，等我事业有成之后我就信了。又有人说，等我的仔女大个先，等我没牵挂了我就信了。又有人说，哎，等我退休之后先，我退休才信主才悔改都未迟。人总是以为自己还有很多时间，似乎忘记了耶稣亲自告诉我们，那日子那时辰是没有人知道，时间不是掌握在我们的手上，耶稣是会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是不知不觉之间就来到。刚才我讲过三个魔鬼去商讨怎样迷惑人的故事，显然是虚构的。但是耶稣第二次降临呢，就绝非虚构了，是铁一般的事实，是必然会发生的。耶稣第一次降临在旧约预言过，并且应验了了。耶稣已经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第一个圣诞就是纪念救主的降生。耶稣第二次降临在新约已经有318次预言，所以也都必然会应验的。所以保罗他在腓立比书2章9至11节那里，他怎样说啊？他说上帝将他即是耶稣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保罗说上帝会将耶稣升为至高， 人甘心也好，不甘心也好，全世界都会因为耶稣的名屈膝，都会称耶稣基督为主。不过有人是在爱慕当中来到屈膝，他们愿意宣称耶稣为主，但是有一半或以上的人是在恐惧当中屈膝，是承受永远的刑罚。弟兄姊妹，我们是在什么情况底下向耶稣屈膝呢？是在爱慕当中向他屈膝，还是在恐惧当中向他屈膝呢？上帝向我们启示未来，不是要为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也都不是要让我们炫耀自己，哎，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人家不知道，我们高人一筹，不是的。当上帝告诉我们知有关未来将会发生的事，上帝是要我们现在就作好准备，现在就要准备好。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得很清楚，我们在这个世界只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将来是会住在新天新地里面，那里才是我们永恒的家乡。这个地上只不过是我们暂时居住在这里，所以我们要现在就是保持警醒，作好准备。张林奇第一个主日的经文，世界各地的信义宗教会今日都是讲这一篇的信息，都是以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这一段经文作为他们宣讲的信息。这一段经文带给我们有两个很重要的课题。第一，就是主再来的时间是没有人知道，唯有父知道，但是主必再来，我们不需要猜测。人应有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是保持警醒，作好准备，遵行主道，完成使命。弟兄姊妹，真的我们 不需要猜测几时主会再来，因为这个是上帝的事，决定终末和审判的时间在上帝的手里面，不在人的手里面。当我们意识到主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的时候，反而我们就要开始问，并且要反思，我们是不是忠于上帝所托付我们的使命呢？我们有没有完成上帝要我们去做的工作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们的生命不会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我们不会有盼望，我们只会担心末日的来临。相反，如果我们是忠于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无论什么时候是末日，无论主耶稣回来那一天是几时，我们都会欢欢喜喜的盼望和迎接这个日子的来到。作为基督徒，在主再来之前，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其实可以说很简单，但是又不是那么容易。就是藉着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侍奉，在不同的岗位上面，包括在我们的职场上面，在我们的屋企，在学校又好，在教会都好，在我们同人相处相交的过程当中，让基督的爱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流露出来，使别人在我们身上面见到基督。这个亦即是保罗所讲的，我们要披戴基督，藉此去吸引人信主，带人回来教会。我们不知道主再来的确实日期和时间，但是每当我们见到有各种各样的灾难、瘟疫、战争发生的时候，就是提醒着我们末期或者是末日近了。耶稣要我们从无花果树来学习， 他说当我们见到树枝发芽长叶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夏天近了。当我们见到乌云密布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就来要落大雨了。同样耶稣说，当你们见到这些一切末世的预兆一一一一应验的时候，就知道那日子那时辰近了，就在门口了。弟兄姊妹，我们千祈不要被魔鬼撒旦来到迷惑，来到蒙骗，以为耶稣不会再回来，或者即使回来都不会那么早，于是就沉醉在吃喝玩乐，追求名利，追求成就，赚钱这些这样世俗的事情当中，而忽略了主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的永恒的国度。愿圣灵帮助我们时刻保持警醒，努力的去完成主所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带领更加多的人信主，并且能够忠心的去等候主耶稣再回来，那等候到底的必然得救。让我们同心祈祷。天父爸爸，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满有恩典，满有怜悯。虽然主再来的日子我们不知道，但是求天父爸爸赐给我们有仁爱谨守的心，能够经常保持警醒，作好准备，直等到主再来。也都求天父爸爸让我们可以忠心这样去遵行主托付给我们的使命，能够成为福音的见证人，带领更多的人归主名下。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阿门。